阿祥哥你好啊，我想问咧，我用过天竺葵，用过柠檬草，亦都用过薰衣草，亦都香茅油，啲精油滴落水，摆落嗰个叫做香薰机度， 系啦。 咁啊，个驱蚊效果都唔系好得，有冇就更加好嘅介绍咧？ 其实呢几样几好噶咯，我哋都系咁样样驱蚊。嗱，好介绍，介绍另外一样嘢，另外一样嘢，你试下去买一啲艾条。嗱，而家药房有得卖嘅，烧啊，烧艾条啊， 系，即系叫做艾条喺边度买啊？听唔清楚。 喺药房啦，药材铺都有嘅。咁就俾个 tips 你啊，下次你过深圳或者翻大陆咧，大陆买平好多嘅。 系。咁买咗翻嚟，咁点用咧？ 你见个人点样食雪茄噶啦？咁你当佢系雪茄咁点着佢，就即系稳固佢，或者一个座咁样样，就摆喺度烧。 佢插香咁样啦。 好啦，插香咁咯，系啦，咁喺度烧啦。 好。仲有一个问题，驱虱啊，头先嗰四种，即系加埋你俾嗰五种咧，边一种比较有效啲？ 咁啊，虱有好多种噶喎，吓， 同埋虱应该冇乜效噶，系嘛？我唔知啊， 有噶有噶，系嘛？吓，睇下你嘅讲紧边度嘅虱先，喺地下定喺宠物啊，定系 喺床 啊？ 床铺嗰啲， 床铺嗰啲咧，你试下，不如咧就话搵啲热水去，即系去洗下佢，浸下佢，再拎去晒下佢，咁啊吹下佢啦，咁啊效果仲好咯。 可能你真系要搵啲热水去洗嗰啲皮肤，因为床虱其实都几恶搞噶， 系噶， 同埋一般咧，即系譬如你话驱蚊咧，我试过好多噶，我之前有讲过，最终咧我都系用蚊网嘅，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最有用嘅，系啊。 仲有一样系好正嘅，嗱，你明白啦，蚊就唔系廿四小时喺度喺个后嘅，佢系每一日有一段时间，即系日落嘅时间啦， 就会飞晒入嚟啦。 系啦，飞入嚟，咁你有计嘅。嗱，你系怕佢咬你啦，咁你开风扇咯。嗱，譬如咧，我哋食饭咧，如果好多蚊嘅时候咧，就搵系摆张好矮嘅，即系咩鸿运线嗰啲啦，吹住只脚，咁啊吹走晒佢。 但系我嘅问题咧，系夜晚瞓觉嘅时候，佢就潜藏咗间 屋，咁要蚊帐， 跟住就飞嚟咁样咬你噶嘛。咁呢个我觉得反而系最有效、最有效，亦都冇其他味道啊嘅问题咯，系啦。好啦，跟住有关婆婆电话啦，关婆婆你好。